战，却偏偏死要面，常常如此永莫变。 球迷每每最癫，永远痴心一片。 不怕一家先冇钱，有充足的信心，齐来心血尽献。 好，星期二我哋听完首主题曲之后咧，又嚟 Hot Song 咯。 系啦，咁啊，今日嘅阵容咧就暂时就有阿坟总，都要见到坟总啊。今日坟总真系大驾光临啊，真系 你个监好耐啊嘛佢。 咁啊，另外又推咪就阿慈山啦，慈山推咪啦，系嘛。咁啊，再仲有我咧就师兄， 暂时打呢个无锋阵先。 暂时打一个踢少一个，暂时好似打卫生波咁啊，踢少个。 打住先， 讓住一個先係嘛？咁啊，嚟緊啦，我哋會有睇波聚會喎，慈山係咪？ 係啊，咁大家應該如果喺我哋 Facebook 嘅群組裏邊，應該都見到㗎啦。咁就有呢、這個足球頻道啦、反慢啦、點子冰冰啦、哭波桑啦，咁、就即係今年第一次睇波聚會啦。 冇錯。 好似讲到好劲咁样，我成 唔系讲到好劲，系真系好劲， 真系好劲啊！喂，反曼对曼稳、啊，大佬 系咯， 即系呢个好明显系呢个对决嚟噶呢场。 但我觉得50个位其实太少咯，你就系反曼都及都爆咗啦，系嘛？ 咁你求证噶嘛，仲要预啲位？唔系讲交代咗啲内容先。 系 星期日9月1号，咁啊利物浦对曼联啦，夜晚就7点到10点半， 系 个地点咧就系呢个 Spa Bar Restaurant。即係呢個喺呢個旺角花園街2至16號好景商業中心3樓301室啊，唔係4樓4仔啊，係 錯先去睇買四仔，再落去 名額就得50個啦，咁就聯絡就電郵去 regisin@regisin.com.hk， 有 電郵主旨為睇波聚會， 係啦，有傳就話聽聞啦，即係而家都差唔多名額都差唔多爆啦，所以大家想睇波咧就真係要快， 應該起碼42個人㗎啦。我知道就 唔系你有反曼十爆啦，即系我觉得50个太少啦。你净系反曼吹鸡都几十个， 因为上个再上个礼拜佢哋嘉宾实在太爆啦。 系啊， 杰灵又有住就肥龙华肥声， 仲有杰咧唔知噶嘛，即系唔知佢到唔到啊？ 呢啲真系唔知喎。 龙肥声我要再推多次，即系要改。 系啊，好笑噶，其实几有幽默感。即系如果夜晚就睇有线，佢应该有个叫 体育王， 体育王嗰个会有份做啦。 肥声。唔使問啦，尤其是佢嗰日講嗰場巴塞對曼聯，係我佢就喺球場睇，我就喺麻雀即係嗰個聯誼會度睇，啱啱對住咧就兩個曼撚啊，正曬 4-0低咗 啊，真係正曬 嗱咁樣球場得意，賭場得唔得意先？ 賭場我唔記得啦，我唔緊要，最緊要就贏波 咁啊！登，我哋。第二節先講啦， 好啦， 清算嘅嘢就 好啦，咁就我哋講翻我哋今個禮拜啲， 唔係補充多少少睇波聚會嗰度，記得留低，唔好淨係 send 個 email 嚟啊，留低你嘅名同聯絡電話， 最緊要電話， 如果唔係冇人揾到你啊， 係啊，揾唔到就 同埋記得係啦，會即刻通知翻你點樣入數噶啦，收錢好緊要嘅呢啲， 係收錢就到可能到時收錢或者點啦， 詳細如果聽唔到我講咩嘅，就上翻去足球頻道球迷俱樂部嗰度個。Facebook group 度睇啦， 系星期四再听反晚啦，跟住就星期五再听足球频道啦，咁得噶啦， 系啊， 睇下点子冰冰几时开又， 点子冰冰真系唔知点时开。 我想问你个咩噔嘅环节咧，系咪会回顾翻晒所有人？ 虽然我哋留咗啲咩， 系啊，我哋全部回顾晒噶。 其实我想轻轻讲少少，就因为即系中咗啲就佢环游世界发一大， 咪就 系 咯， 就系咁样。 哦，系咩？ 即系做翻啲。 剩翻啲灯噶嘛，剩翻啲灯就喺度。 我认咗，我系灯咗。 剩翻啲未发达嘅。 O、okay, K， 好啦，咁啊讲翻今个礼拜啲叫做好精彩嘅英超啦。你见到我揞住个心口， 好多人都震晒、啊。我见网上面全部呼声呼天抢地咁屌，基本上。 系、啊，今日今个 有冇苦主？ 唔系，其实今系啊，其实今个礼拜英超好讲真，真系比较即系呼呼入睡咯，即系再做安眠药啊最好噶啦。 顶你琴晚仲要半夜起身睇场慢播， 系啦，咁啊第一场我哋 hot ball song 焦点，咁就系呢场咧曼联对车路士，咁啊我知啊迟生啊睇足全场， 真系迟呢份喎， 系啊， 迟咗份啊， 唔系咁咁， 为咗做节目， 唔系都系要睇嘅，咁为咗睇下两队有咩料到啊，屌，原来又系咁样， 系 即系已经，我觉得呢场如果你俾即系车仔俾宾尼迪斯玩到一季，呢场赢 Q 咗啦， 哇，咁样讲。 哇！我覺得真係係嘅喎，你嗰個人腳，你睇下打到劈屎咁。 嗱，咁啊，你既然 咁嘅領隊帶到， 你既然講到人腳啦，咁啊，順便噏下兩隊呢場波出咩人啦。 好， 曼聯方面就其實呢場波都叫正常嘅。 呼天㗎，幾 正㗎。一個即之前嘅爭，即係一個即大家傾就係講啲朗尼會唔會正選？ 哦，朗尼正選啦，打一個攻擊中場， 踢得唔錯嘅， 踢得相當好天啊！我覺得係。 即係助攻助手真係交翻足功課俾你睇啦，就算即係你。唔好话佢同莫耶斯有咩之前有咩恩怨，传闻有几多嘢，咁但系呢场 上系 佢系交足晒功课嘅， 交足功课， 同埋即系嗰个大大只只喺两边真系走去嗰个环西亚都真系有啲即系有啲威胁嘅，同埋呢个韦碧克，即系虽然韦碧克即系都系呢个球迷嘅恩物， 系 佢都比较中意起脚就射咗去呢个看台， 佢个滋扰系 OK 嘅， 滋扰 OK 嘅。其实咧睇翻朗尼咧呢场波，真系可以话活动范围好大啊！即系你见到由对面禁区，即系射波个 禁区， 去到自己嘅禁区，去到拦截都好犀利，四次嘅射门，三次中龙门，哇！真系呢、這个真系非常之夸张呢个球员，亦都所以。即系我作为车仔拥趸，真系好想佢去车仔噶，咁但系真系冇法子。 唔系，仲系问紧价， 不断出口述，摩连奴仲继续。 系啊，而家咪最后通牒，48小时 都卡嘅。 其实真系好少有噶，系嘛？即系你同我球员讲，唔系同我球会讲。 系啊，佢48小时表态，一系去，一系唔去。如果唔系就后备方案噶啦。 抢救人绑结咗人质要交赎金啊！ 方案 真系，先继续讲埋嗰阵。 系啦，咁啊，后边就你个费迪南拍呢个维迪啦，维迪又系打得好好嘅呢场波， keep 住继续好表现啦。 系啊，咁啊中场卡里克基 Clavery 啦，咁啊中场即系攻击中场嗰三件咧，就系呢个华伦西亚啦，另外就韦碧克啦，帕朗尼前面云佩斯，咁、就华伦西亚呢场波其实打得好好嘅，喺呢个右手边啊，即系上上落落都好，速度都好快， 同埋中斯帮到手，中斯嗰个硬正啊，或者即系靠佢一个即系比较大只啦，身位比较好，咁亚扎扎咁，其实佢系抵挡到唔少车仔嘅即系喺左路嘅进攻咯。 系啦，咁车仔方面，慈生话人脚。咁好有几好呢，咁第一件事就打咗一个呢叫做 四六零， 应该叫做四五一啦。佢阿慈生强调冇前锋嘅。 系边个呢？ 点解嗰个一呢就係安祖史卓利。 但嗰个其实本身都唔系打前锋。 哦，应该咁讲啦，我就咁样睇嘅，嗰三个前锋其实。 因为其实即系呢场你讲埋一阵啦，即系龙门狮子，即系伊文卢域啊、艾瑞高尔啊， 呢啲正常啦， 正常啦。即系佢个中场同前锋嗰个先骑呢啊嘛，即系安祖史卓利啦，跟住即系。逗后啲嗰两个拉米利斯、林柏特， 系 跟住就前面三个就奥斯卡、杜布尼， 系 加埋哈萨特， 嗯， 即系加埋你数数前面嗰六条友，基本上你见到都系偏瘦削啊，或者唔系一个好硬净嘅选择， 即系基本上系冇一个柱等嘅前锋， 或者冇一个中场好硬净，一下拍落就杀走个波嘅人咯。 啊，拉米利斯算系嘅， 拉米利斯呢场屌把嚟噶啦，摆明。 咁啊，呢场波嚟讲啦，嗱，我唔知慈生点睇啦，不如慈生你仲有啲咩哭诉啊、恩怨啊，你讲埋。 嗱，第一件事个阵，我觉得系有问题嘅， 系 呢一场佢摆个六个人，冇一个系一个典即系传统，即系你见惯英超嗰啲烂仔嚟嘅， 系 我睇唔到一个系，咁你见到 更加唔 比 较摩连奴 比较孱弱，系咯，即系如果系佢即系应该会有啲摩西斯啊、艾森啊嗰啲出嚟喺度撞嚟撞去啊，但系冇啊， 系， 但系你同埋你又你呢六个人其实系。 唔計拉米利斯同林柏特啊，咁其前面嗰四個其實除咗夏薩特多啲出之外，夾到後面，咁你其餘奧斯卡、迪布利 係 同埋安祖小強，其實都唔係 一支大炮咯， 唔熟嗰、那個冇乜默契， 即係唔夠默契係啦。 我唔明點解馬達你唔用嘅喎？ 其實我想問呢一種問題，因為咧其實喺賽前即係開呢之前咧，係記得有個有啲報道咪係馬達講翻話，其實佢仲相信佢喺陣中有位置嘅嘛。 係啊， 係啦。咁我覺得好奇怪，因為點即係聽落點解摩連奴好似仲用夏薩特多過 奧斯卡？其實仲用奧即係你出 或者奧斯卡啦，係咯。 出奧斯卡迪布尼佢都唔用馬達嘅呢幾場， 係咯，師兄點睇咧？哦，咁啊，點解會唔用馬達？ 我諗第一樣嘢就馬達應該森麻要踢啲好似踢個洲際國家杯嘅，咁啊要唞唞嘅，係啊。咁啊，第二咧就我諗都要，我諗係輪換嘅關係啦。咁啊，但係咧其實賽前咧都有提，即係之前都有提及到馬達究竟會唔會賣走咧，同埋而家咧，因為車路士應該如果禮拜三個工作正搞。年咧威廉啊，呢、這个萨哈特嘅威廉又嚟埋噶咯噃， 但系我唔觉得佢即我头先数咗几条友，冇一个系及得上马达咯，喺旧年即系由旧年带到而家马达嗰、那个喺车路士中间嗰个重要性啊， 系怪怪地，因为 我唔觉得有啲咩值得。 之前咧，即系摩连奴系直情系，即系唔单止状态问题，佢直情讲到话佢有同马达倾过，即系要去令佢安心，佢仲有一个位置，即系咁。 系佢好强调一样嘢，即系话马达会留队嘅。 但系上年嘅马达直情系，哇，仲最 咩起咩起咩起咗呢个车路士？ 你睇数字好夸张，入球助攻嗰啲。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啱啱之前礼拜三嗰场维拉马达有出嘅，咁啊，但系摆咗去右边就踢得麻麻地嘅。 呢个真系同佢以前用左攻一 Q 嘅。 同埋我谂就马达喺。摩连奴心目中就似乎就唔系好啱摩连奴嗰个嘅踢法啦， 因为佢系细粒同即比起其余几个更加冇一个防守。 冇，但系前因为你讲做高二，其实轻轻系我反而觉得系似摩连奴以前中意可以调节嗰啲，即系多功能嘅可以俾佢可以捻嘅。 即系呢个， 但你可唔可以为咗球员捻你个阵咧？即系 佢又唔会噶， 即系咪就系咯？大家知道噶嘛？ 啊，即系摩连奴点踢，我谂大家都心里有数啦。 你俾呢班人。不真系捻个阵嚟就班球员噶嘛，唔系捻啲球员就佢个阵啊嘛， 系嘛，咁但系摩连奴就唔会啊， 平衡系唔同咗咯，咁你见到后边个后防嗰四个系打得非常之好嘅， 系 即系多次系即系阻挡咗，即系曼联虽然起到脚啊，你见到，咁但系其实封晒啲射门，狮子系好轻松咁接翻个波，冇乜大嘅甩漏俾到人哋， 系咁啊，但系其实嚟讲就总体，如果我自己睇呢场波咧，因为即系我就系上半场三十分钟。我先睇场波，系啊，真系瞓咗啊，真系大佬啊！ 边个师兄系？ 同埋咧， 真系兴啊！同我睇一路睇一路兴啊，真系。 系咩？你睇一路兴，我冇所谓，我预咗。你大佬，你摩连奴嘅波，你都预咗系咁上下啦，系嘛？ 即系你闷闷地咁赢，我算啦。但系你闷闷地咁和，你真系唔捻掂啊嘛。 哦，咁啊咁睇。咁如果系摩连奴，其实觉得即系有啲即系外界人士觉得，哇！你车路士咁强嘅阵容，攞喺奥脱福身上攞一分，都似乎真系好似争。咁但我觉得即係作为即係如果我係车路士嘅勇等嚟讲车路士喺奥脱福里面攞一分算係一个我自己係会收货嘅好坦白我哋会收货。 咁或者我用个反慢嘅角度讲。 哦好啊。 即係用呢个反慢大联盟嘅通呢其实呢就即係好明显嗱转会窗就9月1号先完结嘅。 係。 咁呢个阴谋论呢就係话我keep 住曼联系仲系掂嘅嗰阵，佢唔需要买任何人，朗尼卖 Q 走埋都仲得， 系 即系呢一个通去讲咧，咁咧其实真系可以，即系我俾你主场和埋佢都仲得，即系我操控住个赛，好明显系你见到系操控出嚟嘅车仔系有可以变嘅嘢系非常之多，但系你见到。车仔系唔特登摆个差啲嘅阵，咧见到佢摆明攞嚟试阵嘅，嗰六个你见前面嗰六个，佢基本上连默契啊、走位啊，边个走入去个禁区里边做 striker 嘅，大家都唔知嘅。你见乱地嘅啲走位，即系使成场波，咁摆明佢系试阵啦。咁佢好明显系想送阿莫耶斯一程嘅， 咁样 即系你上帝必先即系若要令人死亡，必先令人疯狂啊嘛。 唔系呢个就温水煮啊， 先系咯，煮一煮你捧到你高高，跟住先一脚揼你落去嘛。 吓、啊，咁、我知道仲有啲兄弟都有啲回应噶喎、好似有啲传播。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有个读者来信啦。 系啊，有个读者啊， 佢话佢系车迷啦、啊，我都唔知点解咁快有读者，咁快有。 咁咪好咯，有咁快有读者啊，真系啊。 唔系，咁佢就话佢就意见就话摩人奴系想逼，即系想和波嘅，即系求一分嘅啫呢场。咁、就佢系即系佢就话佢铺路就为咗其实为咗打对拜仁嗰场嘅。 哦， 因为呢啲新仇旧恨啊。对住阿 哥迪奥拿，哎呀合理啊！ 咁就即系大家咁样咯，咁就同埋就想突显一个，即系佢就话佢唔系摩雷奴就应该唔系讲紧嗰个冇前锋要买人嗰样嘢嘅。 系咁就 系啦，佢就摆个咁嘅阵咧，其实就系话有咩事，一系即系同嗰场即系我哋见到咁样落换一个箭头落嚟啊，跟住慢慢调动啊，即系唔够功力嘅就摆到前锋啦，跟住唔够防守力嘅落啲米基尔啊嗰啲咁样啦。 哦，米基尔 即系呢类嘅调动啦，即系合理嘅，佢觉得。咁就其实仲有一个讨论点就系林柏特嗰个手球咧。 哦，阵间我哋会 咁嗰个就可以阵间先讲啦。咁佢都 OK 嘅，佢话冇乜，即系呢啲就一有来有往啦。大家即系球证就即系睇唔到啊，正常嘅咁。 哦，因为听讲话呢位。球证系即系比较有利于车路士噶嘛，即系好似以前听闻啦、哦，听闻。 但我又唔觉得有啲咩特别，即系有偏向。 我谂阵间睇嗰个十二码，我会讲啦。啊，呢位读者都几心水清， 系啦，呢个车迷嚟嘅。 啊，呢个车迷嚟噶，咁犀利。嗱，咁我自己不如讲讲我自己点睇啊。嗱，其实呢场波咧，如果即系一望个阵容咧，都知道摩连奴系想点噶啦。即系基本上咧，摩连奴有啲波咧。就会谂住就系一定要赢嘅，有啲波咧就一定唔可以输嘅。 呢场好明显系唔系求胜嘅。 呢场波系摩连奴一定唔可以输嘅比赛。你大佬你始终都系而家去到成个联赛第三场波，同埋咧如果呢场波真系万一有啲咩冬瓜豆腐就来回六分波嘅，因为其实今年嘅英超都比较平均，同埋即系都有好多好犀利嘅球队同佢争夺呢个联赛冠军。 都得曼城啫，曼城都输咗啦。 我唔系个利物浦都好犀利噶嘛。 普系 阿仙奴都好强劲噶嘛， 阿仙奴啊掹啲喎， 唔系噶， 我真系觉得佢未必即系云加未有未好好到， 仲有热刺都好犀利噶， 咪咯，自闭走咗啦嘛， 有拉美拿嘛， 苏达道系 OK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所以嗰啲分数咧都好紧要，即系对住一啲同级嘅对手咧，即系尽量唔好即系来回输六分波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同埋作客嚟讲，仲有一样嘢就系佢礼拜五要打场。超级杯啊嘛，我嗰条超级杯如果真系一个唔过意赢波，咪唔记得咗呢场波啊，1-1咯。同埋咧，我睇 零比零 啊，0-0系咁啊。同埋咧，睇翻啲车迷即系啲反应咧，基本上好都系都好接受呢个赛果，即系都冇问题嘅呢个赛果。咁就同埋都睇翻场波啦，都觉得一样嘢嘅。佢哋嘅防守啊，即系防守做得相当之唔错啦，即系车路士。咁当然啦，咁即系全部喺晒斗。就是在后面去守波嘛，即是他那个相互之间的结构啊都比不到这个曼联尤其是云佩斯呢有很多空位去射波的。是啦，咁就另外都想讲下那两球十二码啦，啊那两球十二码呢，我想最重要就是他即是上就林柏特那个波啦。咁其实那个波来讲呢就斩埋去啦，咁跟住顶返出嚟，咁然之后呢就是 Clavery 在这个禁区顶附近呢 脚摆埋 就车身射埋去㗎。咁跟住一射埋呢就闪到呢这个林柏特呢个手。咁但係 即係我见到其实你现场睇返慢镜，因为林柏特隻手摆自己身后嘅。 啊 係啦，其实真係冇得吹㗎喎。 咁但係林柏特嗰个姿势就应该就喺个心口附近，咁佢係想挡个波嘅，咁佢自己側身咁样射埋去呢，咁基本上我就觉得佢係一个自然嘅反应啦。即係自然反应你挡波，咁梗係咁样咁嘅隻手可能有一啲好自然嘅摆动，所以会中到隻手囉。我自己觉得啊。 你唔中手你都中心口啦。 係啦，我自己觉得呢个波唔系十二码，好坦白，即係我 吹唔到 㗎。好难吹。 你好合理地系即系呢个系唔会判十二码， 系啊， 佢跳埋嗰时个手已经喺个位嗰度啦， 系啊，冇错。 如果第一射， 佢第一举翻上嚟， 系啦， 系啊，同埋好近啦，个波都唔到，话有冇四码，冇四码咁滞，又咁鬼快，又真系好难判嘅，我觉得吓。咁啊，另外一球咧就系临完场，即系米基尔啊，米基尔仲未走嘅，原来 未啊， 啊真系 好想走， 我梗系好想去走啦，大佬啊，仲未走。咁啊，嗰球波咧就临尾又。 就係阿雲佩斯咧，咁就去射波，又係車身射，又係同樣都係類似林柏特頭先個情況，又係跳起想擋個波，就散中個類似膊頭到手臂嘅位置。 係 個情況其實都係好類似，可能接近咁就呢個波，我都覺得都應該唔係十二碼嘅。當然啲慢。聯球迷呢就梗係 你今先俾邊個咁 樣啦想講㗎啦想講某隻動物㗎啦啊啲曼聯 fans 啲曼聯 fans 梗係唔係咁講啦梗係話手球啦 我覺得爭議性都唔算好大嘅 冇乜冇乜爭議性唔算太多爭議性嘅判決啦呢場即除咗你見到其實佢開頭大家有啲比較無手無腳小動作呢、尤其是少咗吹罰嘅即係兩邊都有啲咁嘅動踢下腳尾呀係咁追即係尤其是一開波朗尼有幾下呢其實應該要吹㗎佢、好遲先吹啦車仔嗰邊又有啲即係拉衫呀嗰啲有少啦咁呢啲即係大家都佢尺度一致嘅咁你要俾返個 credit 個。 即係基本上。 咩睇法呢先。 基本上唔係4-4-2-4啦簡單啲嚟講。 今場冇啦。 大家都打消四個囉。 因為俾你摩連奴咪係咁喎喂。 同埋如果我要挑剔嘅話即係要挑剔摩連奴呢就係佢個換人啦。佢換人就換迪布尼就唔係換安祖斯卓尼嘅。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要換嗰個叫拉米利斯囉。因為好多個曼聯的反擊都是因為拉米利斯交失波 甩 波啊交失波甚至乎被朗尼啊韋碧卡那些拍甩了被人打回轉頭那你不是好得即是迪布尼好明他好在有幾下他都是即 推過波嘛 扔到個波交到個波奧斯卡是差啲嘅我覺得奧斯卡同拉米利斯反而是差啲 我就有少少同你唔同睇法我覺得奧斯卡 OK 嘅拉米利斯就普通啦因為冇乜人可以換因為你如果佢艾森嗰啲就今年都好似完全都未出過咁你又好難出 艾森落嚟頂三分鐘嘅啫 同埋呢個米基爾更加唔使講啦佢落嚟我已經驚足咁鬼耐大佬你臨尾五分鐘入到嚟我就驚足五分鐘大佬 咁我不如出盧卡古但你隻隻喺度真係走嗰個啦 盧卡古好似你後備都冇係咪 後備 有後備喎啱啱留咗格咁就佢就出咗托尼斯咁但係我就覺得嚟講以呢啲咁嘅大場波嚟講呢就盡量出返啲有經驗嘅球員嘅 即係一開波我都覺得佢個陣係即係兩一節嘅你有奧斯卡有迪布呢兩個其實唔係睇得好耐英超呢咁快打啲咁重要賽事其實有啲保險啦 總體我覺得奧斯卡都 OK 嘅今年打幾好 奧斯卡係 OK 但係你整體成個中前場佢嗰個做其實佢成頭嗰30分鐘我都睇唔到佢攞到任何節奏囉。 係。 佢猜個波係亂㗎即係成隊車仔。即係你睇過去年有馬達在陣嘅車仔係爭好遠即係嗰種爽快即係佢而家係好立㗎佢攞個波跟住仲要再望究竟我啲隊友喺邊啊？ 因為上年肥賓分工呢就最尾曾經一段時間就夏薩特同埋馬達好重疊㗎嘛。跟住就好啦一錘定音夏薩特你就負責去做再進攻 做引球推進嗰個 馬達就後面就派牌咁樣都好靚嘅所以就冇咗馬達就成 日因為其實半場即係你睇直播嘅時候都有啲分析嘅即係其實係見到好明顯係拉米利斯同林柏特係放好多場波俾安祖斯卓尼夏薩特去走嘅咁但係其實都唔成功㗎嘛呢個戰術 係好啦咁就呢場波差唔多啦 我想講少少呢即係我就我睇晒全場啦咁但係我之後立少少精華同埋睇下摩容呢我覺得呢即係我都有佢 fans 嘅我覺得佢呢場係幾玩嘢嘅 喺場試陣啦睇 幾樣嘢有樣嘢就第一樣嘢就我覺得首先佢重 返我爭啲想去回水 佢重返返英超我覺得睇落佢係幾首先佢幾享受啦即係佢享受返呢啲大波嘅焦點啦 係咪有人關注佢啫人哋就唔理柒佢 第一樣嘢呢我覺得呢場波我覺得佢係幾睇唔即係有啲賽後話佢好似咦又幾同阿摩耶奴攬唔係同阿莫耶斯攬頭攬頸嘛。 哦係啊！ 我就覺得呢佢今場排陣其實幾唔放莫耶斯在眼內 嘅。佢係玩佢嘅。 第二 樣嘢就係引證咗我即係嗰個陰謀論囉就係高高舉起就跟住大力就 咁樣。除咗此份講呢我都同埋佢幾個有信息我覺得佢係想俾球迷同埋班主之就係話你哋唔好以為車仔個陣好 掂，唔使再埋人。我覺得呢個幾信息幾明顯。 我會覺得係佢唔撚掂咯。 唔係 車仔個陣，車仔個陣係有得好再好啲嘅發揮，而佢令到個發揮係差咗。 唔係，我就話嗱，如果摩連奴呢班咪調翻轉此消彼長啫嘛，佢用咗呢班陣容嘅話，如果打得好好嘅話，咁大家啲球迷同埋班主期望就係掂曬啦。摩連奴翻翻嚟，我覺得佢呢個係有少少。 我覺得佢唔止咁嘅壓力啦，佢嘅影響力喺車仔係。唔会， 唔系咁，但系 即系唔会俾人，即系我唔觉得睇佢啲车仔系有人可以质疑佢究竟应唔应该买啲乜嘢人， 都啱嘅。 佢嘅地位，佢喺车仔嘅历史。 唔系、啊，但系你谂下，有前居可鉴，佢之前同阿班主搞到一镬一镬 care 咁 样。班主你呢啲，佢要啲咩？大家 我推测啦，再加上譬如话师兄讲嗰个就好重要，就系佢之后有个超级杯啦。 系啊，冇错。 咁佢就顺水推舟啦，就系、是、啦。仲同班主同埋球迷讲，嗱，唔好第一，你睇我车仔，你都唔好以为我真系好兵多将广，我需要买多个前锋， 都好多， 或者我需要买多个防中。我觉得呢个 系有一啲位你要添置嘅，即系其实由上一季大家都知道，防守中场要添一个即系比较防守性嘅球员啦，中场、 嗯、 或者。同埋一個中堅你要再添啦，咁呢個大家知嘅、哦 嗯， 即係唔係佢嚟之前，佢唔可以變到魔法，大家知道，即係唔可以話，喂，我操到啲人好 fit 都好，咁但係你冇咁多替補就冇咁多替補㗎啦，大家知㗎。 好、 嗯、 啦， 都係嗰句啦，摩連奴呢啲有民意基礎嘅，咁啊，即係有可以失翻一兩分，咁啊都唔緊要嘅。 即係未到， 大佬，你同你 Rafa 不如迪斯尼叫 Rafa out 同你。而家摩连奴嚟过， 我都系想举牌噶、 啊，叫摩连奴欧系嘛，豪斯欧系嘛， 你咁、 啊、 即系你坚持一个咁细嘅信念，梗系细啦，对波， 我系好健，好啦，咁啊呢场波差唔多啦，好啦，咁啊其实咧礼拜日咧都有几场正嘢嘅，热刺咧就对史云斯嘅吓，咁啊呢场波嚟讲咧就我自己有睇，咁就场波纪录就又系1-0， 系咯，小胜， 即系又系学咗啊，即系保华斯唔知点解学咗。摩连奴啊，次次1-0， 战局点样啊？ 仲要又系，即系嗰球波就系12码嚟嘅， 闷闷地嘅。 场波就好过慢车嗰场嘅，好过头先嗰场嘅。有几个球员即系热刺嚟讲，我觉得打几好嘅。咁就 系 呢个卡普尔啦，即系呢个来自图卢兹嘅。嘅中防守中场球员啦， 中场 系啊，防守中场佢斗住响呢个，因为热刺呢场波打4-3，即系叫打4-3-3啦，咁就即系后边四个就霍加路斯云到汉多逊啦，中场就卡保尔斗后啲，保连奴就打得好好嘅喺中场，又系八面玲珑嘅，咁啊反而个丹比利咧就真系个作用就唔系好大，都系搏脚嘅啫，咁就。左边查特里啦，右边就呢、這个呢、這个唐 新， 唐新又系打得好好啊！唐新呢场波真系响右边咧，情玩到呢个史云斯嗰个闸咧，真系反转咁滞。最前面苏达道嗱，其实呢场波如果讲热刺嚟讲咧，就唐新头先我讲打得好啦、嗯，反而前面苏达道其实冇乜波电。 系、啊，但系另外一队咧，咁史云斯咧，我见佢个阵又好似又唔同嗰啲咯。 嗱，史云斯嚟讲咧，就呢场波其实系。打4-2-1-3上下，因为迪古斯文出翻啦嘛。 系啦系啦，见到迪古斯。 咁就防守中场就简拿斯帕租租 Servi， 咁啊后防就捷高威廉斯，左右闸就呢个戴维斯同埋安祖兰基尔啦。前面就摆翻阿米祖啦。咁啊大个问同埋左右两边洛列治啦。咁就大个问题就系咧，第一。嗰 pair 集咧，呢場波真係大鑊啦！俾阿唐新啊，俾阿查特利啊，玩到謝咁滯嚇，根本連助攻都好少嘅。同埋第二樣嘢咧，就話咧呢個John Joe Servi 咧，似乎就呢場波就表現都係仍然都係適應唔到，即係史雲斯佢本身呢個踢法啦， 都仲有啲時間嘅，仲後生 啊，同埋 後生仔俾多啲時間佢 啊，同埋就算阿迪古斯文呢場波復出咧，佢嘅表現都係好普通嘅啫。如果唔系热刺，即系啲波即系去唔到苏达道嗰度咧，咁就应该热刺应该就高少少嘅，应该入多一两球波啊。 热刺嘅发挥有冇受影响啊？师兄，如果你就咁立啊， 热刺其实 有冇受啲转会嘅事件影响？ 其实我又觉得，其实我上个礼拜都提及咧，即系热刺因为今年买得好多人啊，咁就所以咧，即系麦契嚟讲唔够啦，啲波亦都系依场波就好少少，好过上一场啦。上一场波真系好慢，今场波就好少少，那个速度就快翻啲。咁啊，但系咧，始终 左邊嗰個查特利咧，即係外加評價幾高嘅，但係我自己對於呢個球員就個印象就比較普通啊，因為始終覺得佢慢，同埋咧即係開始有啲屍七嘅味道，即係成日插花啊，個波真係喺度冧下冧下咁嗰只，就嗰個盤樓嘅速度就好慢嘅，同唐新比咧，即係一波同五波比嘅，咁就另外 未必係屍七喎，咁係另外一個仲嚴重啲啊！ 啊，邊位咧？ 蘭 里 唔係再前一個蘭里，再前一任嗰個叫 屍七， 咪屍七咯？ 唔係 再前一任丹尼神， 唔係葡萄牙嗰個 哦，昆力哦，哥里斯馬 係啊，哥里斯馬 係 啊， 哥里斯馬好快喎， 哥里斯馬好鳩噶， 哥里斯馬就扭下扭下就扭到唔知去咗邊啦，係我知，打巴塞我都知， 就係呢只咧， 我覺得佢都可能。好过哥里斯马嘅。 咁都未绝望住。 同埋热刺另一个好大问题就係、是、嗰个攻击中场位呢，不论丹比利同斯古神呢，都係即係同阿苏达道嗰个嘅联系就似乎做得唔係几好，隔得开一阵啦。 你夹到啊。 即係苏达道就变咗前面完全都冇波垫嘅。即係垫波嗰下呢就入波。就係嗰12碼，係啊，咁所以我諗呢隊熱刺都仲係要喺前場方面真係要再執啊，咁就 對面咧，大家好關注嘅小雲子咧， 小雲絲啊，真係我覺得 連續兩場都輸， 突然開翻個勢喎， 我覺得真係好弊，都幾弊家伙啊，真係譬如米祖啊，表現得麻麻地啦，係嘛？比較我覺得比較深印象就係後備日替嘅保素路就踢得唔錯嘅，呢、這個球員就可以用得多啲。啊，咁就但係呢場波其實呢即係喺個球證嚟講呢都有啲好都幾爭議性嘅判決嘅。咁就有兩個呢即係應該判12碼嘅就唔判，唔應該判12碼就判咗㗎。咁第一個嚟講呢咁就係、是、當時呢就係響右手邊呢咁就係熱刺上波啦。咁就係呢個呢應該係阿唐新嚟㗎，響個禁區邊嗰度呢咁就俾阿 John Joe Surfy 呢就應該係踢跌咗嘅，喺個禁區裏面係踢跌咗嘅。咁但係球證係吹罰啦，但係吹罰返呢個咧係罰球喎，咁就響拉翻出去禁區外邊嘅。咁呢個波其實如果睇翻個片段咧，就應該咧，嗰、那個接觸地點啊，即係腳同腳接觸地點，就喺禁區裏邊。咁啊，犯規嗰個接觸點喺禁區裏邊，就一定係12碼啦，就冇可能就拉翻出去禁區外邊㗎。咁就事後再睇清楚，原來。即係嗰兩個球原來都喺禁區裏面嘅，咁更加應該係12碼啦，就冇可能唔係嘅。咁所以呢個波又走甩咗啦。咁另外一個12碼呢就係、是、即係熱刺入嗰球波啦。根本啦呢個唐心呢就即係扭入去禁區嘅時候呢嗱好明顯呢就插水嘅。根本裝租 Surfy 電都冇電過去㗎，就自己一插。咁就12碼啦。 即係倫敦人真係唔係幾老實。 咁所以呢球波嚟講我唔知係咪球證諗住啊第一球波應吹又冇吹。咁所以呢球波呢 要吹返啦。 咁就要吹返轉頭。 其實我諗即係小雲先開季比較差呢我覺得有得解釋嘅其實、 有解釋 我諗其實比較大家睇返佢喺歐霸嗰個成績呢 係 即係呢幾場其實我覺得佢係季初擺咗好多時間落歐霸度 係 咁就即係你見佢即係上個禮即係睇得密啲啦咁佢17號開季輸俾曼聯跟住星期三周中已經踢一場啦跟住即係接住嗰個週末又踢一場踢一場熱刺跟住嚟緊又踢多場歐霸跟住之後再對西布朗我諗睇下會唔會有 呢場要指蝕㗎啦 係啦呢場應該要搶返三分返嚟㗎啦 但係如果我而家咁睇就真係對西布朗都有啲危險喎真係咁搞 個賽程都唔易 個中場都仲未搞得掂呀呢隊波真係 唔係啲啦季初可能真係嘩都幾硬嘅 因為佢 有利記有阿仙奴作客水晶宮作修咸頓呢啲都唔係都係有啲骨啃下真係啃即係可能對阿仙奴對利記可能佢調返轉可能對強隊可能有著數即係照舊年嘅成績就 咁、 但係今年就 係啦谷起啲火 今年就都係嗰句等佢贏咗先啦 谷埋啲火主場博林利物浦同埋阿仙奴咁就唔錯啦 嘩你真係換啦加分種你真係啊 OK 好啦，啱啱你讲到阿仙奴，咁不如讲讲礼拜六阿仙奴嗰场对富咸嘅赛事啦。呢场波就因为阿 Steven 咧，即系近来就人逢喜事啊，精神爽啊， 旺旺嘅系嘛， 真系 旺喎， 系啊， 其实踢得几好过嗰场阿 仙奴，系啊，佢即系嗰场又电 系咯，头场又水战咧， 系佢因为落雨啊，系啊， 阿仙奴依都掂， 有练过， 有练过，同埋始终都系嗰句啦，富咸呢队波咧就真系即系年纪又大少少啦，啲球员即系譬如中场仲用翻帕加啊、薛维尔 啊、 杜夫啊、 泰纳拔 啊、泰纳拔就唔系年纪大嘅、啊，泰纳拔就 欧布拉啦， 就系一个毒食怪魔嚟啦，揸住个波永世就唔放自己搞掂嘅。 跟住 莱斯咧，怀斯咧后边， 怀斯啦，哇，贝碧托夫啦， 全部都系 咁咪换入嚟嗰啲系咩人？ 全部都新 换入嚟嗰啲咩咩？ 大伦宾特 啊，大伦宾特系啊， 精彩， 加多尼斯，哇，呢啲真系 好强啊嗰阵 啊，即系如果系即系佢主攻唔使走嚟走去咧，即系唔使走嚟走去，又要回防又要醒咧，就 OK 嘅。咁、okay 嗯、但系咧呢场波因为即系你睇翻富咸，即系塞嗰几球波咧，都系同阿仙奴嘅即系反击咧，就好有关系嘅。当嗰啲阿仙奴球员慢慢走晒过去咧， 后边人少得人多咯， 咁啊变咗富咸咧就翻唔切。啊，来来去得嗰五件就五件啦，啊后边就冇晒，咁啊其实咧临尾好似阿贝系咪贝碧托夫射嗰球，嗰球波嚟讲咧就都唔系贝碧托夫，应该系啊保罗斯基系啦，保罗斯基嗰球波咧都系因为就系富咸个中场回防就回唔切，根本冇回到，唔系回即系冇回到， 回咗 翻唔到嚟做、啊， 完全翻唔到嚟， 回紧气咯，就喺人哋后半场回紧气，场 嗰度人哋入咗， 咁啊结果咧咁就一射入网，嗱嗰场波阿仙奴嚟讲就。普鲁斯基打得好啊， 系咯，呢个要问下，即系因为叫打翻正选啦，即系攞翻有冇机会咁样坐稳翻个正选位咧？ 应该就要正选 噶。其实睇佢哋健康程度嘅啫，我都系嗰句。阿仙奴啊，睇下军医掂唔掂啦。 系啦，同埋即系部分强卡苏拿打翻好咗啦吓。 但系呢场个后防都几神奇，梅迪萨卡帕扎坚信嘅沙格拿杰比斯 系啊，咁啊沙格拿系打中坚嘅，沙格拿呢场波咁啊，但系对富咸嘅即系 贝比托夫咁好慢，即系贝比托夫又 潇洒 落啲嘅， 啊，即系暂时就叫绰有余啦， 斗顶啦，叫做、 啊、叫做顶得下啦。 即系蓝斯其实都 OK 嘅呢场睇， 蓝斯就今年似乎进步都 幾大，我谂佢交嗰几脚系几靓， 系啊，同埋 反击有一球佢俾阿和确特定系咩啊？杀落即系反击嚟嘅，佢一俾个空位和确特。已经食晒尘啦，富咸啲人 吓，同埋咧，即系阿仙奴入波入得早啊嘛，14分钟就搞掂啦。咁啊，富咸根本就想守都守唔到啊，鞠躬就真系 啱晒。其实啱阿仙奴踢嗰啲 吓，咁啊系。 我谂有一个好重要啊，老司机普鲁斯基 系 卡辛迪卡苏拿加基奥特呢个组合系对于即系有呢几个喺后边支援啊，基奥特咧，基奥特系睇得好多。 系咁啊，富咸嚟讲就即系除咗呢站啊。老嘢之外咧，咁啊卡三美亦都系表现得麻麻地啦，根本都夹唔到对波嘅，咁就所以就真系富咸就帕加就 OK 嘅，帕加就 我好中意帕加 啊 Scott Parker OK 嘅，即系佢中场防守都 OK 嘅，咁但系即系始终年纪大，系即系都系罩忌少，同埋呢场波即系始终出库选龙门咧，咁就争少少啦，因为史迪基伦堡就伤咗嘅，咁就所以就阿仙奴3-1，咁啊恭喜 Steven 啦，人逢喜事精神爽，啲波打啲波， 沙朗高都落场踢啦，系咪？ 同埋佢啲波咧又中啦， 系啊， 犀利啊，即系大家一定要跟住阿 Steven 啊， 喂，咁样又得一得啲人，通常一个礼拜啊，睇下系咪单跳定。 我唔知系咪柏加集入都集到6个球会啦，英超嗰度。 系啊，佢伦敦人嚟噶嘛，全部伦敦球会嚟噶， 集齐晒。 啊，唔系佢 stay 喺伦敦啊嘛， 因为唔使搬屋啊嘛，大佬。 系咯，唔使搬屋成系嘛，真系犀利。 揸个车过去啫。 好啦，咁就讲埋阿斯顿维拉对利物浦啦。 利记讲埋啦。 系啊，讲埋利记啦。咁啊，呢场波嚟讲咧，就呢、這个利物浦 榜首啊。 现时就两战就。两胜啦，咁就但系呢场波我自己就觉得就利物浦就我自己就冇特别望过，咁但系就睇翻啲精华嚟讲咧，比上一场即系利物浦赢史笃城嗰场咧，就发挥上就冇咁好啦，好坦白讲，咁就尤其是艾斯帕斯表现亦都系曳啦吓，咁啊响球赛嘅中段亦都被换出啦，系嘛。 咁啊，嗰、那個入波就係中間郭天奴就漏得好靚，喺禁區頂，咁、然之後咧就漏咗過去俾史道利治，中間就過咗兩件咧，咁就一射就入埋啫，佢就過咗摸埋龍門股身就入咗嘅，咁、就阿士東維拉就係有進步嘅，好明顯睇到今年嘅阿士東維拉，尤其是佢頭先我上個禮拜都有提及，禮拜五有提及呢個迪爾夫啦，呢、這個中場嗰個攔截亦都做得相當之緊密啦。另外今场波中间嘅奥戈尔咧系表现得亦都唔错，咁就所以就利物浦就优势就唔系好多嘅啫。原来睇翻啲射门次数咧，仲少过阿士东维拉。 系 阿士东维拉17次射门就中三次，利物浦啊5射就先系中一次龙门。 17中3啊！ 系啊，17中3，阿士东维拉都阿士东维拉都几紧要啊，都 交射 嘅都。咁啊，真系，但系佢嗰啲即系所谓个 conversion rate 啊，即系嗰啲咁嘅效率咧，就争少少啦。呢个就吓，咁啊，所以但系阿士东维拉似乎呢两场对一啲嘅强队表现都非常之唔错，所以大家都要跟进呢队波啊，咁就 季初可以留意多啲啊。 利基个季开局开得好靓、 利基就系啦， 米卢列系真系几帮到手 啊，米卢列帮到手啦吓、今场亦都有一啲嘅扑救啦，系嘛，咁就另外佢而家就有埋斯素高啦，喺个左边闸位都真系相当之唔错啦，系嘛， 即系你又照旧啲古葛天奴啊，阿斯洛力治呢啲夹得好好啦， 系冇错啦，系嘛。咁咧就利物浦就暂时差唔多先啦，系嘛？即系呢场波讲真，即系讲真，礼拜六啲波咧，我真系讲翻啦，礼拜六啲波就真系闷，真系闷啲嘅。我谂住十点，我谂住十点黄金时间， 点都好嘢睇过。 咁啊，点都揾场爱华顿睇下啦。啊，你老板咪真系 佢老板。 我睇完爱华顿嗰半场，真系真系眼瞓啊，要瞓。 爱华顿真系好走样， 转咗台。 你 啊，真系 都好走 样。头一场 OK 嘅，第二场就真系我自己眼瞓啦，冇乜心机。睇啦，應該咁講啦，係嘛？咁、普遍上真係呢個禮拜英超真係麻麻地， 冇乜焦點係嘛？ 冇乜焦點就曼城啦，係嘛？啊， 阿京哥 等仔嚟講兩句啊，你嚟咗咯噃，係嘛？ 做咩換緊衫？我热紧， 未啊，未完啦， 上半场梗系未完啦， 咁就未完啦， 上半场梗系未完啦。 啊，你有冇睇曼城啊？阿京一啊。啊！你好似喺茶餐厅度睇嘅噃，系咪？ 我唔系啊， 我 屋企睇 嘅。喺屋企睇啊，咁你觉得打成点啊？ 佢就麻麻地啦，其实同第一场好大分别。 系。 呢场因为作卡力夫城啦，咁明显卡力夫城个主场压力好劲啊。 系。 即系佢其实点解我会你哋会睇到曼城第一场对纽卡素会做到咁全面嘅战术咧？其实此消彼长嘅。纽卡素本身都仲系踢紧上季嘅波， 系 每个球员之间都好有疏离感，太过单打独斗，所以变成曼城又好合。咁、但系呢场又唔同啦，呢场卡迪夫城咧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就系佢哋全场都气力充沛， 系 走上走落，完全系靠压迫嚟到破解晒阿曼城嘅战术。但系可能我唔知点解曼城呢啲风流波又系嘅。一去到呢啲位咧，又係好似上季咁樣樣啦，即係大家唔多走位啦，開始 石身啊，有啲 唔知係咪石身啊？ 佢嗰個 mentality 我覺得係好有問題。 係 嗱，呢個如果以英超兩隊遊王嘅球隊嚟計咧，佢同車路士嘅分別好大。 係車路士鬥心強好多， 車路士嘅氣質係強好多。 係 曼城係冇氣質。 系 真系冇气质，冇强队嘅气质。车路士咧，无论 系咪都嚼你啊嘛， 佢系一个斗士嚟。 系啦， 虽然你哋话佢系雇佣兵，但系佢哋都有翻佢哋嗰种车路士嘅精神。但系曼联我曼城我仲未见到佢。曼联都 OK 嘅，其实真系曼联都 OK 都有啲斗心系啊。 佢对车路士其实曼联嗰种精神都喺度， 系佢系想赢噶， 但曼城就建立唔到呢样嘢。 系，即系我谂要啲时间啊！始终佢嗰个抗军即系大搞都系近几年啫，即系同埋头嗰几年开头开得唔好啊 嘛。呢样我又三番四次喺足球频道度讲啦，曼城就开坏咗个头， 系开坏咗头， 开 你搵物先嚟扣嘅， 唔系， 小事啊， 唔系呢个开始，开坏个头系由老细落嚟。由上而下嘅呢样嘢， 系 首先佢入主曼城嗰阵时咧，佢讲过一句好败笔嘅说话， 讲 到老细，佢话要三年内夺欧联， 哦，系啊，系啊， 过咗 嘅。咁其实咧，如果作为管理嘅 management 咧，其实呢个系好差嘅， 系 好差。 你俾个死线自己就玩死自己咯。 一来，二来，如果我嚟到一间公司，我会同你讲，我要未来要有咁嘅业绩，但系嗰班。你而家接本呢間公司，你嘅下屬全部都係啲四五十歲就退休嘅職員，你估佢哋會點諗啊？即係話，切，我哋遲早都就俾人炒㗎啦，係咪先？呢個係一個管理危機嚟嘅。咁再者，咁到你換咗曉時落去，然之後搞完一輪之後，其實本身佢哋係好難，大家都覺得。佢又抌好多人工請啲球員返嚟，包括你阿古路，其實佢係收緊20多萬磅一星期，其實佢同耶托尼唔差好遠，我記冇記錯呀，阿古路25萬磅嘅，耶托尼應該係26至28萬磅、一周薪嘅，咁佢呢兩個球員已經佔唔少人工啦，加上有管理層又覺得我一定即係管理層係好看輕粗肥呢樣嘢，佢覺得好容易啊！ 係 佢將玩馬嗰套，即係譬如我佢哋遊王玩馬都係㗎，中意買只最馬王，配只馬後，佢哋認為咁樣就喺可以生多隻馬王出嚟或者馬後出嚟，呢個係錯㗎嘛，其實喺運算學上邊 係啱。 佢哋又用呢套 mentality 嚟教球會，諗住我用最高人工挖曬最勁嘅球員嚟，咁咪好似而家巴黎聖日耳門咁。 係啦， 咁但係唔得㗎嘛呢個，咁加上啲球員又覺得喂，我踢唔掂你會炒我出咁高人工嘅，咁佢咪覺得。不如咁啊，我都有过嚟留人工啫嘛。 系啦，留人工啫嘛，真系错。 同埋会有一个情形出现，就话场波唔大，我咪唔搏咯。 系咁啊，呢场波嚟讲，其实就睇翻卡迪夫城嗰两个入球咧，有两个都系来自角球嚟噶。咁啊，其实其中一个咧就睇翻哈特嗰个嘅企位啊。嗱，留意咧呢、這个应该系第一个角球嘅失波嚟噶。你见到咧，其实咧哈特咧即系租客咧就黐住咗，见到有17号，即系卡迪夫城17号球员咧，咁就黐住咗哈特嘅。但系其实个问题就系咧，第一。一就哈特咧，根本如果佢咁样黐住咗呢个17号球员咧，就根本就冇一个空间俾佢咧做出型啊成嘅，即系甚至你话发力啊去打手锤都好难做嘅。其实咧就应该有两件事要做嘅。第一件事咧就系租客咧就应该佢个企位咧就褪翻后，即系因为佢后边咧其实咧都有啲个空间喺后边，有得褪翻后，等佢有个位置咧，咁就去即系等佢出型啊打手锤等等。第二咧。咁就发过去呢就有时呢就係佢跳起嗰陣时呢佢係双脚起跳嘅。呢、這个呢係打龙门接高空波呢係好大忌㗎啦，留意一下啦，拱出嚟。跟住呢就咁跳起呢，结果就俾后面费沙根堡呢就顶入㗎。嗱结果呢见到就係孭住佢嗰个呢就係萨巴列特。嗱第二个波又係一样㗎。嗱你见到呢就係呢曼城嘅防守线呢小禁区人就多啦。咁但係呢零零四四俾费沙根堡两个波都系㗎，都系由后面呢从后一压上嚟咧，压住呢个萨巴列达咧，咁就系顶入噶。咁所以咧呢两球嘅角球咧，其实第一个龙门真系有问题啦，喺嗰个小禁区嘅处理。第二咧就系嗱，呢个波其实都系噶，租克都系佢冇位咧能够出型嘅，俾嗰啲自己嘅守卫或者系卡迪夫城嘅攻击球员就压住咗啊，咁就令到佢出唔到型。结果呢两球嘅角球咧都系咁样输咗嘅。咁所以我谂曼城租克呢个问题都要谂佢啊。 同埋最主要就係佢哋嗰啲又係我哋成日講嗰啲眼神防守啦，太多呢啲啊，嗰個 用眼嚟， 係啊，用眼嚟掹人，冇用喎咁樣。 我睇住佢嘅， 睇住佢，但係唔喐啊，唔喐有鬼用咩？ 最慘就係咧 ，company 就傷咗。係 啊，呢個好緊要，呢個好緊要。 即係個其實阿 Pellegrini 都知啦，查維加西亞踢唔到中堅 啊，咁但係冇 夠份量喺曼城踢中堅，即係佢唔夠份量做中堅呢個位置。如果 base on 喺英式嘅足球裏面， 啱啊，因為 如果兩邊出波頭槌，其實你唔可以怪其實咧，老實講，其實薩巴列達嘅位置咁已經好強， 係啊， 但奈何佢真係身材問題， 身材唔得啊嘛，孭唔到位嘛， 同埋卡迪夫城嗰兩個頭角球個落點係非常之好， 係， 因為佢嗰個落點咧係介乎佢出型同埋与嗰个攻击球员之间嗰点落，嗰点其实系你几尴尬嘅，可以出与唔出之间。同埋你头先所讲啦，平脚嘅 系啊，平脚真系好 就忌。平脚咧，你只可以上下跳， 系啊， 唔可以向前冲， 系啊，向前向后都唔得，好就忌。 即系我都俾星提醒咗，租克呢个缺点嚟嘅。但系正常，如果你踢英式足球， 梗係成份飛出去㗎啦。就算你明知你一定要判定個波係大概邊個落點，然之後會可能有邊個球員去頂，然之後你梗係成份咁衝出去。 年少大打， 年少大打，起碼你壓到佢個人，可以俾佢衝前頂㗎嘛。 都係唔夠硬淨啦，簡單啲嚟講，因為龍門如果做正統龍門咁，膝頭哥都要去埋啦。講真，好老實。 調翻轉頭，如果你話曼聯嗰啲咧就穩陣啦，因為曼聯咧佢唔會理你，因為你知道防守 佢圍曬俾迪基亞出嚟接啊嘛， 一定有人守柱， 係啦， 佩斯守頭柱， 係啊， 如果有拉菲爾，拉菲爾就守尾柱， 係， 但係即係你都聽以前都聽過佐敦講過啦，佢就話你係有啲英超球隊，有啲球隊係唔會守門柱噶嘛，係咪先？ 係啊， 就防止佢嗰個越位陷阱啊嘛， 係 啦。咁但係老實講，曼聯嘅呢啲好穩陣嘅，一定封曬所有路嘅， 係， 同埋嗰個判落點係好準嘅， 嗯。 但係而家曼城咧係有穩嘅。 啊，咁、那個問題真係金賓尼冇上陣，仲要唞六個禮拜，好似聽聞話都幾大鑊。 唔係已經話揾中堅㗎啦， 哦、要揾中堅。 趁咗轉會窗未關嗰時，其實未打呢場波嗰時已經傳話要揾中 堅。O K， 咁同埋講多少少就 好啊。 本身同埋呢場波咧，我覺得個進攻層面有一度唔係咁好咧，就係佢哋嗰個一來卡迪夫城佢哋好多球員咧喺禁區度布防， 嗯， 二來咧佢哋啲曼城啲球員咧唔係好落去扯位啊， 係 你見到有好多時攻勢，尤其下半場咧，你會見到迪斯高係一個處於好孤立無援嘅位置， 嗯， 好多時除咗斬個波埋去俾佢頂之外咧，佢身邊係冇球員 follow 嘅， 嗯， 變咗嚟嘅同埋我又係想再次覺得。啊！拿斯利喺越差，你睇到呢場波咧，其實咧嗱，你比較一下啦，嗱有兩條友真係要講，一個係拿斯利， 係 佢咧，你哋聽眾細心啲翻睇翻嗰場波，尤其是下半場， 嗯， 因為下半場佢換咗入嚟啊嘛， 係 佢交個波咧好安全嘅， 係 由你到上季開始睇咧，到佢喺香港嚟踢咧，到佢而家翻嚟新 都係俾人踢嘅。 佢專係交啲好安全， 係啊，即係冇呢啲好創造性嘅傳送。 但係你明白成場波有 compare 咁啊？ 係 你睇下爺爺托嚟交個波，你睇下斯華佢係有風險㗎交啲波，但係佢哋係交個波係好直接好到㗎嘛。但係相反拿斯利嘅交波咧，一係向側邊交，一係回傳，然之後向打，一係橫傳，冇㗎啦。另一個咧就係費南迪奴。费南颠奴又是啊，费南颠奴扮演的角色呢就是爷爷托尼的柴仔， 是好即是逗住过来踢啦，简单来讲， 是啊，其实他只不过是领个敌装， 哦 okay， 他是负责杀波， 即是还数啦，是 啊，没了，负责杀波，其他的功用呢不会见得话十分之高， 是 即是变了这两个球员呢又是负责是啲安全波咯，冇乜独特嘅供应咯。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第一节上半场，咁 啊 补埋事啦啊，咁啊我哋休息一阵啦，下半场再嚟过。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